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亮，第47集。齐城把视线重新转回到画布，这本新书的主人翁一路过关斩将，升级加点，终于站到了世界厨神之巅。很传统的故事内容，精彩的部分全是菜谱。食物是人类所有欲望的开端，以食物为主线，他努力地想要画出一本能让所有人都觉得温暖的漫画，毕竟这应该是最后一本。他甚至在遗书里写好了墓志铭，内容是终于可以真正的安静地静止在黑暗里。而这些最终却因为齐宁不痛不痒的几句威胁，因为他不想在最后的日子让家人担心，因为这样特殊的时机带来了特殊的迟滞寒，搂着自己硬要自己发誓绝对不要见异思迁的女人，直接的一点都不愿意遮掩的女人，自己吻过的那一瞬间想要彻底停药的女人，年三十的这一天在楼下扯着嗓子让他下去吃饭的女人，硬是让他围上大红色的围巾给爷爷打视频电话拜年的女人，今天本来是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天。在这栋房子里十年，世界一直在变，开始慢慢看不懂新闻，也慢慢开始不理解自己漫画粉丝们说的那些缩写，再慢慢地发现自己对所有的事情都失去了兴趣。世界早就放弃了自己，十年的坚持在看着自己的心理检测报告一片红色的时候变成了笑话，甚至想过对于家人来说，自己的离开应该是解脱大过于难过，可是现在看着手机视频里的爷爷，硬是要让看护也给他找条红色围巾，承诺了一起吃年夜饭一起看春晚的爷爷，齐城突然有些领悟，突发胰腺炎的那一天晚上，自己为什么要死死拽住迟志涵的脚踝。当时疑惑过，早已做好了告别的准备，却因为这点疼痛就想要求救。迟志涵一直坚持的，他想要求救，甚至把自己想要自杀的欲望也看成了求救信号。齐城一直觉得那只是迟志涵太过积极善良错看了而已，而在迟志涵叼着饺子去开家庭影院投射春晚的那一瞬间，在窗户的反射光线里看到了自己的脸，脸色仍然苍白，但是眼神却已经不太一样，太渴望了，对于生，对于这闹哄哄的气氛，还有身边这个一边吃着饺子一边喂他吃鸡胸肉的女人。年夜饭的时候，迟志涵喝了点茉莉花酒，上次齐城讨了他的米酒又嫌弃米酒太甜的时候，他摘了花园里的茉莉花酿的酒，现在时间正好，开封的时候酒液醇厚，花香四溢。 哎呀，这酒本来是专门为你做的，可惜你现在不能喝。 表情却一点可惜的样子都没有，小酒鬼一样抱着酒盅，眯着眼睛得意洋洋。 少喝点。 因为餐灯的光线，齐城的脸色没有白天那么苍白，看起来更加可口。于是迟志涵很不听话地多喝了一点，坐着一起看春晚的时候，他才后知后觉意识到这茉莉花酒的酒精度数有点高了。他们两人还是之前看电影的坐姿，两张单人沙发隔开了一米的距离，当时的酒意没有上头，迟志涵还牢牢记得靠得太近清醒的齐城会觉得局促这件事，接着就被春晚开场的锣鼓敲得脑仁疼，眼花缭乱，金光灿灿， 群魔乱舞的舞台让迟迟寒很快开始觉得头晕，微醺的酒意上头。他转头眯着眼睛看坐在旁边的齐城，酒精美化了一切，也让五官本来就出色的齐城看起来更加妖孽横生。他甚至想要拿出金箍棒，配合着春晚的锣鼓声大喊一声呆妖怪，晃晃脑袋，把因为锣鼓声吵得混乱的脑袋晃得更晕。彻底酒精上头的迟志涵开始双手托腮，两眼发直地盯着齐城。齐城今天没有穿高领毛衣，奶白色的马海毛，脱了围巾后毛茸茸的领口露出了一截白得过分的脖子。他正在吃药，吃药的时候还挺直着背，端着他的小药丸一颗一颗挑着吃，嘴里存了四五颗之后喝一口水，喝水的时候微微仰头，喉结上下滚动一下。迟志涵眯眼，心里的醉酒小人因为这样斯文隐秘的性感对齐城抛了无数个媚眼。齐城一直都是这样的人，做任何事情都安安静静，明明是个病人却一直尽量挺直着背，像个绅士。 齐城， 低低地喊他的名字，看着他转头看自己，眼睫毛很长，阴影盖住了眼瞳的颜色。齐城今天心情很好，所以眉眼都是暖意。 妖怪啊， 微醺的迟志涵把这三个字说得暧昧不明，眼角微微扬起，看着齐城因为这三个字愣了一下，然后从耳根开始，露在外面的皮肤开始慢慢泛红。好想侵犯。迟志涵又眯起了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齐城吃完药，看着他无奈地放下碗，叹了一口气。 让你少喝一点。 被这个醉鬼看得浑身不自在，齐城说话的语气带了些懊恼。迟志涵笑了，脸颊微红，因为酒意眉眼染上了些柔媚的姿态，笑起来眼角仍然微微翘起，俏皮的像一只喝醉了酒的小狐狸。 宝宝， 小狐狸对着他张开双臂，在空中滑拉了两下，语气软软娇娇，气氛甜腻的像是他刚刚喝下去的桂花酒。真的走过去抱住他，齐城觉得自己可能也被熏得有了些酒意。迟志涵身上一如既往的暖和，为了年三十儿还跑到了对面化了淡妆喷了香水。和齐宁那种个人风格很强烈的香水味不同，迟志涵的香水味道更少女更模糊，但是却意外让人觉得温暖。迟志涵确实喝得有些醉了，胆子变得很大，嘴里呢喃着一些听不懂的话，两只爪子直接塞到了他的衣服下面，还捏了两下。 我操，肌肉！ 迟志涵震惊地抬头瞪圆了眼睛。齐城真的被他吓住了，一时之间不知道该作何反应。幸好醉鬼迟志涵的注意力比正常时候还不集中，摸了两下，又皱着眉头嘀咕了两句，注意力开始放到齐城的手上。他手上有没洗干净的颜料，反衬得他的手指更加苍白。 我一开始还以为你是吸血鬼来着。 小醉鬼说话开始大舌头，却还记得第一次看到齐城手的时候，指甲边缘有红色的颜料。想了一下，很严肃地抬头伸出手去摸了摸齐城的嘴唇，摸完又压了一下，对着他咧开嘴放心地笑了。 没有尖牙。 睡觉了好不好？ 齐城这一辈子都没有对付醉鬼的经验，却觉得自己似乎被迟志涵身上带着甜味的酒香熏得酒意渐浓，说话的语气更软，软的迟志涵嗷呜了一声，迅速抬头，精准地一口咬住他的喉结，然后发出得逞后的笑声，小流氓一样。齐城闭眼，心跳和血压有些脱序，可是怀里的人却开始得寸进尺。他们坐的是单人沙发，齐城过去抱住他的时候只坐了沙发一角，以为抱完就没事了，事实证明不应该相信一个醉鬼的话。迟志涵已经很灵活地爬到了他的腿上，顺便把他整个人都拉进了单人沙发里，两只爪子又开始往他的衣服里钻，暖暖小小的移到他的胸口，笑嘻嘻的用力按了下。齐城完全无计可施，只能在心跳更厉害之前把手腕上的监测仪抬起来塞到了迟志涵眼前。迟志涵眼睛有点失焦，对眼瞄了半秒钟才看清楚心跳数，立刻反应十分迅速地抽出手往后退，却忘记了是在沙发上，而齐城又因为他的撩拨此刻心跳血压都不太正常，于是手脚灵活的迟志涵在完全没人保护的状态下一屁股摔到了地上，还没来得及庆幸地毯够厚，后脑勺就哐的一声撞到了茶几上。实木茶几，迟志涵痛得呲牙咧嘴的同时，居然还在庆幸幸好撞到的不是桌角。其实没多痛，最多也就是眼前冒了几颗星星，揉两下的程度，但是声音很响，哐的一声，接着就是带着哭腔的呼痛声。齐城真的吓得够呛，第一时间蹲了下来，把迟志涵的脑袋拽过来使劲揉。齐城动作向来慢，像这样反应迅速又带点力量的，让因为疼痛醒了酒的迟志涵有些意外。 痛！ 迟志涵半真半假地喊了一声，低着的脑袋因为齐城的大手正很用力地想帮他揉开淤青，脸胀得通红。迟志涵喜欢上齐城，一开始真的是因为脸，然后是因为他的温柔，女孩子被宠爱的时候是有感觉的，所以她也知道自己越来越肆无忌惮。因为温柔而喜欢，因为喜欢而依赖，因为依赖放任自己变回孩子的样子。她从来没有想过，齐城也是有力量的，属于异性的，拥有荷尔蒙的力量。心跳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加速了，也终于想起了正事，拉下齐城的手盯着监测仪一分钟，确定警报解除，松了口气，抬头和他对视。齐城的嘴巴抿得很紧，眉心皱得厉害，柔和的眉眼消失，现在的齐城看起来有点凶，也有点陌生。 其实没那么痛。 迟志涵突然就变得呐呐的，心跳得很快，他觉得自己喝醉到了另外一个境界，因为齐城现在的表情居然让他莫名的害羞，和之前那个没脸没皮告白吃豆腐欺负耍流氓的心态完全不同的某种因为荷尔蒙而产生的害羞。 不许喝酒了。 齐城眉头一点都没松开，那声撞击真的太响了，那一瞬间他眼前一片漆黑，整个人脑子都是空白的，幸好不是桌角。没料到迟志涵对自己的心跳反应会那么大，前一秒还牛皮糖一样粘着自己，后一秒就能弹簧一样弹开。 我不是正常人，你喝醉了我没办法照顾你。 这句话他说的有些慢，分了两次，不愿意说出来，却又不得不说出来。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